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 对，把每个音发饱满。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Mm-hmm. 就像是唱歌一样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要把这个调调和那个 flow 的感觉练好啊，掌握好。 记住找位置啊，上来。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嗯、 mm-hmm. 嗯。然后 Paul 接下来的回答呢，就是那种天真、不自信，也搞不清楚状况。 对， 他只好说：“嗯、I guess so。”那恐怕是吧、 嗯是？ 我也不太清楚，恐怕刚来哈、啊，早上刚来还没刷牙呢啊。这个您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对， 好，再听一遍啊。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mm? I guess so. 听见没？声音很高很轻，I guess so, I guess so。那么我们说的时候呢，你要把声音找回来啊，不能跟 Shif 一样，I guess so， 那不可以。I guess so， 啊，声音一高一低。 哎， 对， 他是比较那个轻飘飘的哈。 对，其实我们觉得讲英语啊，听电影剧本感觉就跟唱歌一样，中高低其实都有。 哎， 嗯、 这里有连读哦。I guess so,、 嗯、 get so. I guess so. 哎，就不用读成、嗯、I guess so.、 嗯、 I guess so. Yeah. 它的调是什么呢 ？I guess so. I guess so. I guess so. 嗯， 啊，上往上一个疑问句， 对， 是吧？ 对，是的。当我们两句连起来就好玩了，大家自己感受。第一句沉，第二句飘起来。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嗯哼。I guess so. 哎，师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嗯、我看你怎么圆场、嗯、接下来Paul 就说那可能是吧、啊、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啊、嗯、说我是那我可能就是了吧。好，第三句师傅说错你不是。他其实就等他怎么说呢啊，他就还又这家伙还承认了自己还真承认了。师傅就说 wrong, 错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你不是神龙武士 ，You'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他，除非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除非你能够学会神龙卷轴的秘籍，否则做白日梦吧。 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大家先在聊天室当中写一写。你感受到的师傅这句话带着哪些情绪？大家先写写啊，我们再听一遍，你来感觉一下。 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急不急？急，急切地去反驳他。 对、啊。 愤不愤怒？愤怒。 对。 你竟然还敢承认，还要不要点脸？ 对。但是我们说啊，就是虽然第一个字 wrong， 师傅爆发了，但是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压着说，他并没有真正的释放自己。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哎，是这个节奏。 嗯，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情感来说是压着说的，真正很多人爆发的是不是这么讲英语的，对不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因为爆发的时候都得大喊大叫，对不对？至少得说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得这么说吧。 说明成功人士都能 hold 得住自己的脾气。 哦， 对， 成功人士都是什么处变不惊的， 对，非常从容啊。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关键词 wrong， wrong， 大家注意鼻音， 动用鼻音啊。 Dragon warrior， dragon warrior， never， never。Secret, secret, dragon scroll, dragon scroll. 注意尾音，舌尖抵上颚。 而且这个 scroll 这个单词也是我们对 L 音舌尖顶上颚的一种训练哈。Dragon scroll, scroll, scroll. 对。 Dragon warrior, warrior, warrior. Dragon scroll, dragon scroll, dragon scroll. 嗯。那么我们这句话在朗诵的时候，关键词是这些，要把它凸显出来，然后我们还要关注它的停顿。我读的时候请注意停顿的位置。 Wrong. Pause here.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又一处停顿。 You'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那么这儿有一处停顿。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他这个 until 的地方也停了一下下的哈。 是呀、啊、对、哦。那么这个停顿呢，一方面是自己说话的呼吸需要，另外一方面是别人理解你的需要。 嗯， 停顿的位置大多跟语义也是一群是保持一致的。 嗯， 结构上是一致的，所以听的时候呢就是容易听得懂。 第一句话当中，你不是什么，你永远也不是什么，这个 not 和 dragon warrior 要重读。 嗯， 第二句话当中 you never be 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什么 dragon warrior 要重读。 对， 那第三句话呢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要重读哈、啊、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要重读， 是 卷轴的秘籍要中毒，这些都是关键信息。 对， 甭管你这句子说的再快，你这个关键信息是要一定要呈现清楚。 对，是的，嗯，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关键词啊。Wrong,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同学们在课堂上啊，一定首先要把老师传递到和解读到的这种感觉抓住，这是最重要的。你在课堂上听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这种语流的感觉要尽可能多的抓住啊，一定是要把这个地方抓住。好，我们再来听这句话的原因。 哇、So, how does this work? Wrong!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嗯，那声音啊是有点虚的发，有点那种 虚而不实的声音。 对， 它不是用实的声音说出来的。 对，他是为什么他怕 Master 乌鬼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这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地方、嗯、Master 乌龟会很介意， 他其实是私下里有点在威胁这个熊猫， 没错 啊，所以不能光明正大的说， 已经公开的事情，这个 Panda 已经成了 Dragon Warrior， 所以 Master 师傅现在是没脾气啊， 但有脾气，但是他又不能表现脾气， 对，就是有的话也只能动手脚啊，对 对， 所以这句话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愤怒啊，压抑的去表达自己的愤怒， 那就是这种压抑的表达愤怒， 压抑的表达愤怒， 但是又要告诉你这个紧迫性在哪里， 嗯， 要让你明白你确实太天真了。 生活当中呢，跟别人这么说话的话呢，可以 有种威胁的意味啊。 嗯，对，但是怎么说呢 ？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那么你看到一个同学，你知道吗？他成绩比你好，你不高兴啊，于是你就凑到跟前说 ：“You're not the best student。”You will never be the best student or top student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开个玩笑啊，就是说有些句子是拿过来可以套用的。 是、 啊、 这完全也可以拿出来套用的。 嗯、啊、是的。 一种潜在的一种威胁。 对。 啊，一种有什么有气场的一种威胁。 嗯、 因为毕竟他是 Master 师傅嘛。 对。 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介小胖熊猫是吗， 嗯。 好。嗯，这句话很经典啊，这也是我们全文的第二句比较经典的话语哈。 哇、 哎、来 So I'm 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对，大家都找到这种感觉了哈。我们每听一句原因的时候啊，你就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感觉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先告诉我们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有人说了，放不开，端着点，发脾气。